该一边那么敷衍，是不是该我输得可怜，才能认真点眨眨眉间。为了你我赢了全世界，可是你和我却成了平行线。为了你我放弃了全世界，还能不能回到开始的起点。

Just a little secret, no one needs to know. Au rendezvous. OK， 活力派连接尾声，祝你开心，同时也别忘了登录听听 FM 回听或者是收藏我们的活力歌单。 夕阳西下，寻找人家，找个他的盖碗擦，龙门曾拜下，千年风雅，古今鲜花，后花园赛匹马，拉过来老婆儿大，百万素月活菩萨，求来得儿来桃花，麻将一打，金刚上开花，富存心路来娃娃西，拉剑子表白了哈，竹林功夫什么在壁画。李瓜儿皮赛林顶琵琶，哦哦哦，挥剑起脚盖来就鸡爪啦，哦哦哦，你要白莲花，穿啥子都白搭，带有明白的脸皮，穿就海三变化，留下柔短情缘，离开发就别理他，火锅唱不完啦啦啦，让我对你说不出话。小洒是一种火把，不怕啦啦不怕，谁最怕他怕不啦。 人家稀里哗啦，哦哦哦哦，黄鹂鸠在枝桠叽叽又喳喳，哦哦哦，皮肤有色差，穿啥都白搭，看脸色不去看，放哪盘烟花，何必要当傻瓜，就脱下就忘了吧，火锅唱不完啦啦啦，但我对你说不出话，一样是爱的表达，啦啦啦，你不懂，是一种潇洒，是一种文化，不怕啦啦，不怕舍得买他大不拉，不拉不玩这一挂，听到请回答，啦啦啦， 啦啦啦， 啦啦啦，啦啦啦啦， 冷春盛夏，雨会轻轻洒， 哦哦哦哦哦， 彼岸微风刮，带不走晚霞， 啦啦啦啦啦啦， 我们爱提花也爱山水画，我们爱吃辣烫饮隔夜茶， 风筝老师讲一样是多少三年， 哭了起来我自己都怕， 巴斯特很哈， 火锅唱不完啦啦啦，像我对你说不出话，一样是爱的表达，啦啦啦，是一种潇洒，是一种文化，不怕啦啦，不怕是怎么怕不啦，不然不安这一挂，听到请回答，啦啦啦， 啦啦啦， 啦啦啦，啦啦啦，啦啦啦， 您将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。 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。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，温暖过中秋，音乐最团圆，特别企划月光音乐会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宥嘉。 我们是 FIRE 乐团。 大家好，我们是动力火车。 大家好，我是郁可唯。 我是陈浩森。 我是耿灿。 大家好，我是周慧。我们在同一片月光下。 我们在同一片月光下。 我们在同一片月光下。 温暖过中秋，音乐最团圆。 温暖过中秋，音乐最团圆。 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吧。 回到中秋节了，在这个团圆的日子，希望大家与思念的人相聚。祝大家中秋节快乐。 温暖过中秋，音乐最团圆。锁定9月21号全天北京音乐广播，分享你的城市温暖故事。在同一片月光下，群星汇聚，